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其实今日呢真係考考大家嘅，就係你哋嘅中国嘅通俗文化。 恶补啦。 亦都可以係恶补啦，互相恶补啦。我喺头先都学咗啲嘢係咪，即係 Jeffy 教我嗰啲咩着雨褛担遮呀嗰啲咁样係咪，即係多此一举呀，真係好嘢係咪。咁其实真係好多好多。咁我哋都搜集咗唔少啦，同大家分享啦係咪。嗱，有啲呢就係好易嘅，冇染鸡笼。 冇染鸡笼。 吓，未听过咧，就是、自出自入啊，即系话啲人话有冇搞错啊，等于冇染鸡笼咁样系嘛。好，另外一个咧就系猫哭老鼠， 假慈悲 系啦，呢、這个就好正经系嘛，即系猫就捉老鼠食老鼠啊，但系你竟然为咗老鼠嚟喊吓。咁当然咧，其实呢个西方咧有一句系好类似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人哋话你假慈悲咧，又系同喊有关嘅、就叫做鳄鱼泪啊。叫 crocodile tears， 咁 系啦，因为咧即系相传嘅咋吓，就个鳄鱼咧喺食嘢嘅时期咧，佢就会有流眼泪，咁即系唔知吓，可能即系生物上有生理基础啦，因为佢个口要擘到咁大，个下颚擘到咁大咧，可能令到逼到佢啲泪腺咧会有少少泪喺个眼度流出去都唔定，咁所以啲人就话，哇，你又食人。但你又流眼淚，咁即係假慈悲啦、 我就真係覺得呢啲好好啊， 好 一諗起個畫面呢，你就即刻記 得。係啊，咁佢就叫 crocodile tears， 係咪，即係假慈悲啦，我哋叫貓哭老鼠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呢就係、一個啦，叫豬八戒照鏡。 佢呢度有兩個㗎喎。 係 呢就叫做好醜自己知啊。 哦，呢、這個我反而就唔係好識喎，好醜自己知啊。 自己知道自己好唔好醜。另外一個咧就係女外不是人。 係啦，女外不是人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好有意思喎、但其實呢個女外咧，我都想問一下 Jeffy 你嘅理解。呢、這個女外其實你點解點樣解咧？其實 女外整體啊，其實佢即係只不過係講嗰個，即係我本身我豬八戒唔係人嚟啊嘛， 係啦係啦， 鏡裏面都唔係人啊嘛。咁但係其實佢講嘅意思咧，我覺得佢應該係食字嘅，想講嗰個人咧、外表上 係 根本都冇人性， 係啊， 裏面你都係冇人性。 冇錯冇錯，嗱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係可以有兩個解釋嘅，即係話你根本咧，原來你表現出嚟都係冇人性，但係你入面咧亦都係冇人性嘅，咁所以就係豬八戒照鏡啦。但係咧，有時我會中意咁理解咧，就係話可能我係錯嘅，我覺得豬八戒照鏡咧，即係話兩面不討好咁解，即係兩面都不是人啊！因為你人哋即係好嬲你嘅時期嚇，鬧鬼你 係比較多啲人用呢個講法。 唔知係咪會啊？你有冇呢個感覺啊？ 同人講即係你 係啊， 同呢個呢啲人又係唔好啦。 冇錯啦。咁所以有時咧，當然就即係冇咁強烈嘅咧，一個就叫順得歌情， 順數意 失啊，失數意啊！你順得歌情啊嘛，你點會一你順得歌情啊，失草意，即係話咧，你討好得嗰邊就得罪呢邊，但係你討好呢邊咧。就得罪嗰邊，咁所以咧，豬八戒照鏡咧就兩面不討好，兩面都俾人鬧咁解嚇，你點做都俾人鬧噶啦咁樣樣，係好咁啊。跟住咧，嗱呢個又簡單，雖然頭先就講過一個菩薩嘅，我而家就即係回贈你一個菩薩嚇，都係呢個過都識嘅，就泥菩薩過江。 我識緊呢個自身難保， 冇錯， 我係好我中意呢個㗎。 呢個 細個係 係啊，哇！呢個泥菩薩落到嗰個河道嗰個江河都自己都融埋啦，係嘛，散曬啦咁樣係嘛。咁樣咧就嗱有一啲咧，我就覺得麻麻地啦。呢個叫飛蛾撲火， 飛 蛾撲火咧就即係找死，找死係嘛，即係啲人都有咁嘅意思啦。好啦，嗱咁另嗱有一句咧，我又覺得好有趣嘅，但呢個我諗少人識啲嘅。有好多時都見嘅。尤其是喺呢個冬天啊，香港啊即係秋冬期間呢，喺街道啊見到好多女士都係咁樣，叫做上面蒸鬆糕，未聽過呢、就叫下面賣涼粉喎、哇真係我哋啲廣東人真係好嘢㗎，可能鬆糕涼粉都係我哋南方㗎啦，佢即係話呢上面就著到好多衫，甚至即係話著件羽絨又好，或者著件皮草添啦係咪，但下面呢就著短裙，或者而家好興嘅熱褲啦係咪，呢個個啦，咁冬天呢你知道女士係唔怕凍㗎嘛，真係即係服得好加關㗎嘛係咪，佢因為時髦、穿短褲，咁就算哇零下，唔好話零下，即係話十度八度佢都可以夠膽穿㗎嘛。咁所以我哋就咁叫啦，上面就熱騰騰啦，因為著到所以叫上面就蒸鬆糕，下面就賣涼粉。 咁呢個因為係才哥一個時代喎，我哋而家呢已經係唔係都賣涼粉， 係唔係都賣涼粉，係係。 所以已經好犀利，你唔知點解可以進化到可以預學。 係係冇錯啦。咁但呢一句其實到而家都適用㗎喎。即係話當然你上身同下身都係著得好少嘅咁樣，咁你好嘢啦，你可以內涵 寒啦。咁但係有啲唔係，佢上身著好多㗎嘛，佢下身著得少咋嘛，咁所以咪就係一個強烈對比啦。好啦，咁另外有啲呢、其實好多歇後語都同歷史有關㗎喎。譬如有一句啦，係好有意思嘅，即係我哋應用喺日常生活，你見到你身邊啲人或者社會上面啲人呢都真係嘅，就係曹操都有知心友， 關公都有對頭人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當然呢、這個就係因為我哋中國傳統呢，就睇咗特別係吳承恩，唔係吳承恩，羅貫中，唔好意思啊，搞咗西遊記添。羅貫中嗰本《三國演義》之後呢，即係我哋就覺得嘩，關公呢就係正義嘅化身嚟㗎嘛、但係最即係滑稽嘅當然就係黑白兩道都拜佢，係咪黑社會又拜關公，警察局又拜關公咁啦，咁佢唔知係保邊邊啦，咁但係總之呢，喺我哋中國民間嘅呢個傳統嚟講呢，關公就代表正義，咁即係好人到不得了㗎，佢講係咪即係關公送嫂啊，咁樣呢，於是但佢話曹操喺即係又係傳統嚟講就話佢奸啦，雖然呢即係近年呢你知啦，大陸呢就有好多人就為佢平反啦，特別嗰個易中天啊，即係講咩三國啊咁樣。咁當然其實我哋話佢奸呢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兩極化，即係面譜化嘅，喺歷史嚟講真係好難講啊，咩叫奸咩叫忠啫，係咪你留俾曹操孫權咁樣。咁但係即係傳統嚟講就係曹操係奸嘅，關雲長呢就係忠嘅。咁但係個問題你冇理，世界上幾衰嘅衰人都好呢，佢都有佢個朋友嘅， 呢句好有智慧。 係啊，真係噶，好難講啊，因為佢嗰啲可能係真係由細玩泥沙玩到大噶嘛，青梅竹馬或者咩都好噶嘛，咁佢一定有啲人咧係同佢係好嘅。 其實我覺得呢個意思咧，都仲係講緊人咧，都係有一啲善，即係有啲善心啊，即係覺得 亦都可以咁理解， 好人嚟，係，我覺得 亦都可以咁理解嗱，呢個理解亦都好嘅 ，Jeffrey， 我覺得你好嘅。咁仲有亦都係話咧，就是、關公都有對頭人咧。其實有時呢亦都係對我哋嚟講係一種嘅少少安慰，即係話你有時會覺得就係話喂，我待人咁好係咪，即係我個個都唔得失，我個個都咁有即係誠意咁尊敬係咪，以誠待人，但係點解有啲人梗係玩針對嘅呢，咁樣或者係要玩我咁樣啦，咁樣咁，但係你唔好咁諗，就係話呢個世界呢就係關公 都有 對頭人啊，係咪，即係話呢你唔好以為係就算你點樣好對人呢，有啲人呢都係講得俗啲就唔順超，就唔鍾意你嘅，即係玩針對嘅。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做人呢都要有呢個智慧。就唔好話為咗有啲人針對你呢你就耿耿於懷，係咪，或者對自己失曬信心，咁就更加冇道理啦，係咪。咁所以呢當然我哋話即係有過則改，係咪， 無則 免之，即係勉勵，即係我哋自己，即使人哋批評我哋嘅係啱嘅，就我哋覺得嗰個過錯喺我哋度嘅，咁我哋就應該有咁嘅勇氣去改，有過則改，係咪，咁但無則免之呢，即係人哋批評我哋，但其實我哋冇犯到呢個過錯嘅，都要自勉，就話咁以後我都唔好犯啦，警惕自己啦，咁樣咁嘅意思嘛。咁但係呢，所以就係話頭先就關公都有對頭人呢，就係啦，我記得我讀書嗰陣時呢真係做班長，但係呢其實我就即係完全係為同學服務㗎，但係呢有啲同學呢就玩針對。有一次呢就係嗰啲賣獎券，嗰陣時都好興㗎啦，即係每人派啲十張二十張咁，係你 一定要 係啦，一定要買咁返嚟做慈善㗎嘛。咁但係呢我就要負責收，但係後嚟唔啱數。咁但係呢我就覺得我明明之前數得好清楚㗎。咁就可能係嗰兩個同學呢就喺度即係玩嘢啦咁樣樣啊。咁但係呢後嚟呢我搞到好唔開心啦，咁即係老師出嚟打完場，我唔記得點樣處理啦，即係唔啱數就唔啱數啦。但係呢後嚟呢嗰個老師知道我好唔開心，佢亦都知道呢就是、班入面有同學玩我。咁樣佢就同我講㗎，我真係好記憶㗎，嗰陣時好似係中三嘅。佢就話Eddie， 你唔好咁唔開心。佢話任何嘅領導呢，即係佢我嗰陣時係班長啦，咁都係一個領導啦，佢話任何領導呢其實有三分二嘅人支持你呢，你已經係好成功好成功。嘩，當時真係對我嚟講係真係開竅，你諗下十零歲咗喎，唔曉得咁諗㗎嘛，你即係話一個成功嘅領袖啊，就應該受到所有人嘅愛戴，咁先叫成功領袖㗎嘛。錯啦，冇可能㗎呢個世界。佢就話三分二已經好成功啦，嘩我直情真係喺嗰下就開竅。咁所以即係關公都有對頭人呢，其實背後都有少少咁嘅含義嘅。好，嗱我哋繼續落去囉。嗱呢啲係講歷史呀，呢、這個仲更加古老啲呀，就唔係三國啦，就去到呢封神演義封神榜，係好似商朝。呢個呢就叫做姜太公釣魚。 原寫上。 嗱、啊，你冇話唔識啊 ，Jeffy， 原來你好勁啊，連呢啲都識。哇，你都幾八股嘅喎，原來、真係啊。 咁呢個係人都識啦。 係人呢句，所以好難講。其實冇嘢係人都識嘅 ，Jeffy 真係冇嘢係人都識嘅。 呢句又係好有意思。 好有意思啊，真係，因為佢嗰個《封神榜》咧，話真係又好有想像力啦，係嘛？佢喺度釣魚咧。竟然係冇魚鈎嘅，啊，即係咧係一條魚絲嘅啫。咁啊，姜太公啊，姜太公另一個就係、是、即係姜太公封神啦，係嘛？就即係咧就顧得人哋就唔顧得自己啦，就忘記咗自己啦，係嘛？因為佢封曬嗰啲神啊，封神榜啊嘛，你知呢個啦，係嘛？就唔記得封自己係嘛？咁啊，姜太公封神。咁但姜太公釣魚咧就係誇張啊！啲人揾姜太公嘅時候見到喺度釣魚，點知一攞上嚟，咦？哇！你冇魚鈎嘅都得嘅咁樣樣啊，係嘛？咁但係佢係唔係凡人嚟噶嘛？姜太公係嘛？真係好叻噶嘛？咁但係事後即係後人咧就用咗呢個典故。 我細個嗰陣時睇咗呢個。咁嘅典故啦，咁其實佢又冇解釋㗎， 係冇解釋。 咁我一路都好困惑㗎， 係 因為一路咧都係諗啦，諗咗好多年咧， 諗咗好多年為咗呢個問題。 係啊，我一路都覺得好奇怪嘅，因為嗰陣時本書又好似好少書咧，係好似冇乜結論㗎嘛。 係啊，唔會點解㗎？係 啊， 佢當咗你明㗎，佢當咗你明。 但係其實佢咧又係呢句嘢嘅意思又係有少少難解嘅，又唔係話好直白講出嚟。咁我就 好，你而家嘗試解俾我哋嘅聽眾聽。 咁啊，我覺得有時有好多嘢都係要睇個人自唔自愿咯。即係你我最多我會 offer 啲嘢出嚟俾你啊。咁我又唔會話強迫佢嘅。 係。 其實到最尾好多嘢咧，你逼一個人咧，其實你都達或者達唔到個效果，或者其實冇乜意思。到最尾咧都係中意嘅人咧就揀咯。 嗱，有少少類似嘅一個説話咧，但即係嗱頭先你解釋嗰個咧已經有啲唔同啦。但我覺得就係話即係牛唔飲水咧。就唔撳得牛頭低咁解，即係話呢好多時你話嘩乜你喺度講啲嘢嚟扇我啊，或者你整個局我落去諸如此類啊咁樣啊，係咪？咁但係嗰個問題或者嘩你教壞我啊，帶我去邊去邊啊咁樣，喂大佬你大人大姐啊、你自己有腦㗎嘛，你自己有判斷㗎嘛，係咪？即使我又講啲大話嚟呃你啊，又點樣嚟帶壞你啊，點帶壞啊，你自己正所謂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。咁正所謂即所以呢個呢，當然呢個願者上吊呢就有唔同嘅睇法啦，有啲就係話我呃咗你，但原來只係話切根本係你 自己 受我呃，你受我困㗎嘛，邊個叫你咁蠢啫，願者上吊㗎嘛，咁樣係咪？咁係有個少少咁樣嘅意思嘅。 同埋呢個係好有中國人嗰啲精神啦，我覺得。即係又係同頭先嗰個己所不欲勿施人有啲相似。 冇錯。 其實有時係囉，中國人呢都唔係話唔會話好主動去做啲嘢嘅。 係冇錯。咁但佢入面背後真係你再高一層次呢，就包含咗就係嗰、那個所謂道德責任呢，其實永遠都係最後係落喺嗰個個人嘅身上。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是吧？啊，好有心意啊。 想什么啊？古啊？ 是水感有滑，高本透明质酸 0.03。 推入我哋嘅网址，浏览江本80周年最新活动啦！